怎么了？你知道人家张大导演对我的评价是什么吗？ 什么评价？ 张大导演语重心长地对我讲啊，这个小伙子，这个王童，这个小白脸， 实话， 他是我见过的相声演员里，演电视剧最好的演员。你听这评价啊，你有这评价吗？ 演什么电视剧啊？ 演什么电视剧啊？音响师啊 ，music， 你听咱们。 亮剑的音乐吗？ 告诉你们程瞎子，老子当年怎么教他打枪，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。老子在鳄鱼馆的时候无上无下，光团长的职务就撤了三回，跟老子瞪眼他还不合格，着急着急也别给老子撂蹶子。 李云龙， 哎，怎么样，像不像？ 像， 说实话 太像了。 当然是， 简直一模一样。 那是、 啊、尤其是音乐，简直就是原版。 多可恨，我让你说我，你说音乐干嘛？你 不是，你听我这音乐。 你还有音乐呢？ 音响师 music， 是不是士兵突击吗？ 班长，班长，我想做有趣的事，有趣的事就是好活，好活就是做有益的事儿，做很多很多有益的事儿，经历。大哥，字儿呀，不字儿呀， 别问像不像，啊，不听掌声。 您还别说，确实不是一般的傻。 你别管傻不傻，像不像？ 真像啊！尤其是音乐，那东西 也是原版是吧？ 那可不，你这不新鲜呀？啊，你不是也是模仿别人吗？你也是学别人，你也不是原创，跟我一样啊？ 哦，还得原创？ 当然讲究原创了。现在我们国家号召咱们是创新型社会，没听说过吗？ 啊，对呀、啊。 新北京新奥运你不知道吗？没有新的东西，没有原创怎么行啊？社会怎么发展呢？ 怎么原创啊？ 怎么原创啊？你比方说吧，我啊是相声演员啊，你也是。 对呀、啊。 我能学李云龙说话， 我能学许三多啊。 哎，那我用李云龙说话的声音啊，你用王宝强说话的声音，咱们说一段相声，这就叫原创。 咱这么说大伙儿能爱听吗？ 哎，有鼓掌的咱就说。 那咱们说哪段啊？ 说哪段啊？当然是相声经典当中挑一段了、哦、咱们请音响师随便给咱放一段相声，放哪段咱们就给大伙儿说哪段。 行， 咱们听听音响师老贾。 咱俩比赛吹牛吧，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首相之间。我上嘴唇挨天，下嘴唇挨着地，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。 听出来了没有？ 听出来了。 哪段？ 马季老师的百吹图。 哎，咱们就说这段。 那咱们开始。 好好，咱们开始。 开始。 不过这个电视剧演员跟咱们相声演员不太一样。哦。人家讲究的是表演。 对对 对。 人家演出之前得有个什么造型什么的。你看英雄人物嘛，是吧？ 造型。 两个英雄人物合作得有个造型。 行， 好不好？啊、咱们请音响师给咱们做个背景音乐。咱俩先来个造型， 行， 好不好？有请音响师。哎，我说，咱俩这么大英雄，就一个姿势，怎么也得换一个。 许三多，咱俩比赛吹牛吧。 那字儿吹呀、啊，字儿字儿吹。我想做有益的事儿，吹牛没意义。 没，你甭管他是有意义还是没意义，你是坚持的吹，